二层的装修改建工程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太小，但在陈国斗志昂扬的每日亲自督促下，进度却是很快。约莫2个星期后，就已经宣布竣工。随后又把张罗好的一些设备布置摆放进去后，陈国视察了一番后，觉得甚是满意，这才招呼着几人正式开始使用他们战队的专门训练室。 会不会太亮了？头 个进门的叶修面对朝南几窗亮堂的窗户投进来的扎眼目光，很是痛苦地说着：“ 确实有点。” 魏琛进来后也说：“两个没下线的家伙的点评，陈国不想理会，只是继续邀请着几人上机感受。电脑配置和网吧相比，并没有太大区别，玩荣耀绝对已经是游刃有余了。 至于鼠标和键盘，都是问过众人选择了他们需要的款式，就连包子也在叶修的观察下给他推荐了一款适合他的配置。12台电脑，每3台一组，互相背对，在正中排了个正方形出来，倒是很有对战的氛围。由于外接的键盘鼠标各异，所以此时已经算是有了固定位置。 叶修和魏琛两个被安排到了那强力的通风换气扇正下方，陈果俨然是把二人视作油烟了。四人各做了位置，开机进游戏。不一会儿，叶修就皱着眉头再提意见：“ 太亮了。”“是的。” 魏琛说。这两人的意见，陈果正准备无视。 不像那边包子也是眯了个眼睛，一副几乎要贴到电脑显示屏上的模样。太晃了，看不清。最后就连唐柔也是无奈地说：“确实。”陈果自己也完全没有试过，这凑到唐柔的电脑前一看，顿时也是傻了眼。他特意选定的朝阳面打造的大窗。 带来明亮的环境和充分阳光的同时，也给显示器带来了强烈的反光，屏幕上的东西真的是很难看清。得挂个帘子。叶修望望窗户说着，陈国不得不采纳了这个建议，最后弄来窗帘一挂，立刻被几人迫不及待地拉了个严严实实。好了，第一个回到电脑前的包子精神一振。 嗯，就应该是这么个氛围。 魏琛也是赞不绝口。叶修和唐柔没说话，但看得出是满意的非常。陈果却是非常无语。窗帘目的是挡光，当然选的是极深色的。他原本心目中亮堂的训练室，此时昏暗的跟杀人现场似的，尤其趴在电脑前的几位。 在如此昏暗的环境里，脸上的光线也随着显示器画面的改变不断波动着，连唐柔这样无死角的美女，此时看着都像鬼一样。陈国忍无可忍，走到门口开了个灯， 啊！ 就听到屋里一片惨叫，好像一帮吸血鬼被太阳光给照射到了一样。 关掉，快把它关掉！ 其中，尤其是魏琛的声音最为急切和惨烈，一边叫着，一边不住地调整着坐姿，操纵着鼠标和键盘。这灯一亮，貌似给他造成了什么超级不良的影响一般。其他三人倒是没这么大反应，此时都是一起抬头望着灯。灯也是陈果亲自选的，很漂亮的水晶灯。 但眼下几位却都是拿那种特别不欢迎的目光抬头仰望着，让陈国那叫一个郁闷。别都开了，晃屏幕。叶修说着，陈国按下了开关，灭了2盏。再关点。陈国再按，再关。陈国又按，再关个。 叶修依然在说。陈国脸黑黑的又关了一次。 于是听到叶修很满意的声音：“ 嗯，这样最合适了，就保持这样吧。” 此时灯分明是全关着的，陈果郁闷的想撞墙，感情他是做了这么多余的事情。训练室里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布置， 但此时陈国已经没勇气给大家展示了。四个家伙在得意满意的环境后，居然就已经开始专心游戏了。陈国正觉得失落，忽然又听到叶修在说， 就是这么多吗？我记得你好像还装了个投影，是不是？ 啊，对啊。 陈国一听又精神了些，连忙又到房边东边的角落拿了遥控一按后，投影的幕布立刻就徐徐降了下来，比起平时周六播放比赛时用的要小了一些，但对于这么一间不算太大的训练室来说，却也足够使用了。 哎呦，这个好啊，以后看比赛也可以用这个，省得下去和人挤了，听着那些菜鸟啥也不懂得在那胡说八道就生气。 微琛感慨连连，众人笑。星星网吧周六转播荣耀比赛的方式，刚开始魏琛也很喜欢，第一周和大家一起看比赛时看得挺投入。可是好景不长，第二周时抢了好位置去看比赛的魏琛和身边的玩家发生了争执。当时那位玩家很是高端的对身边他的朋友指点着这场比赛，魏琛一边听了，完全都是胡扯嘛，于是就很热心的也去参与讨论，纠正那位高端玩家的错误。结果人家根本就没耐心听魏琛说什么，就已经鄙夷的望着魏琛轻蔑的回了一句， 你懂？ 这魏琛可不是一般的游戏宅男，那是街头出身的小混混，而且这么多年也没啥长进，也就是从小混混变成了老混混，当年什么脾性现在还什么脾性。他是懒得和人去讲道理的，别人想和他玩秀才遇上兵的时候，魏琛同志早先一步化身大兵踹上去了。但是这一次魏琛没发作，据他说是因为刚到新网吧，要给老板面子，而且要组新战队，不能制造恶劣影响于。但后来叶修听了后却是鄙夷的道， 听他扯只不过是因为对方人多罢了。 总之就这第二次后，魏琛就没了和玩家一起围观比赛的兴致，不过却又确实觉得用那个大投影看比赛真是十分过瘾。现在陈国给他们这儿也安置了一个这样的设备，顿时让魏琛十分欢喜。 这周我们就在这里看比赛好了， 魏琛宣布。 我还是喜欢下边， 包子说。 为什么？ 人多屏幕大， 包子高兴地说，理由直白的让人很难辩驳。面对自己的队友，魏琛再奔放也不能直接上去就踹呀，于是语重心长地教育包子， 包子，你看我们可是志在成立职业战队的高水平玩家，和菜鸟们堆在一起看比赛，那叫什么话呀？你说的话他们听不懂，他们说的话你听了来气，有什么意思？ 不会啊，我觉得都挺好啊， 包子说道。众人又笑，魏琛也是无奈，都接触了两个星期了，包子的脱线他又哪会不了解，于是也就不去做什么无用功了，埋头又是继续忙活他的游戏去了。这两星期里，叶修他们这三个依旧是各自练级，魏琛则继续拿着他的卧底号在轮回里打拼。凭借实力，魏琛现在虽非轮回工会的核心成员，但至少已经是一名精英打手，已经跻身轮回工会本部精英一团，在这两周的副本活动还有抢夺野兔 BOSS 中屡屡立下汗马功劳。就这样的苦力，哪怕是个卧底，各大工会也是乐于先利用利用的，毕竟高手带来的实惠是实打实的。魏琛现在在自己赚取着信任的同时，开始慢慢的把他那票兄弟逐渐的往轮回工会这边安插。魏琛这些朋友毕竟有他一直以来的教导，水平可都不错，至少是完全有资格在任何一家大工会里占据一席之地。他们本来就都是兰西格工会的成员，这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。只是一股脑的就这么推荐一堆子人进工会， 在普通玩家公会之间可能不会太被人当回事，会长可能还会很高兴地接纳，但在俱乐部公司可就会引起相当的戒备了。毕竟俱乐部公会之间的竞争掺杂了太多的东西，可不是就图一个乐这么简单。所以在魏琛的安排下，他这些朋友都是假装轮回粉，自发地向轮回公会投靠着。这战队粉丝不计其数，想要在网游里加入俱乐部公会的粉丝也是不计其数，这样的举动可就一点疑心都不会引起了。而后就是耐着性子排着队等待能被招入公会的时刻。魏琛这会儿上线后没有什么正事，四下摇晃了一圈后，却是收到了公会会长三界六道亲自发来的消息。堂堂俱乐部公会的会长，多高端的人物，能亲自给公会一名成员消息，可见魏琛此时在轮回已经是相当的有身份了。魏琛这翻开资料，和三界六道来往了几句后，情不自禁的就骂了一声：“ 靠！怎么了？” 叶修瞅过来看， 妈的，已经要让老子带个团了，我这人还没集齐呢。 魏琛骂道。这正是他和叶修一开始的计划。魏琛在轮回更多表现出的是指挥上的才能，这样的能力想充分利用，当然就是交一个团让他去指挥。魏琛现在身处轮回精英一团，但这一团是工会最顶尖的实力，肯定是由工会会长三界六道直接挂帅，其他人再牛却也不方便越俎代庖，指挥那是很有威望的一件事。结果你工会的首席精英团里连同会长都在听从一个人的号令，这算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么做显然不太合适，所以两人都料定轮回最后肯定会交给魏琛一个团让他发光发热，只是想不到轮回的动作如此之快，而魏琛突然集体卧底的兄弟此时还根本没混进来几个呢。